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清楚。上次讲到五十重音魔之中呢，讲了破了色音，超劫族，又破了受音呢，超见族，再破这个上音，超烦恼族，又进一步呢破了行音，超这个众生族。现在呢是讲到色音了。这个色音呢就是指第八阿赖耶识。第八阿赖耶识，你说它是真呢抑或是假呢？究竟是真还是假？你说它真又得，说它假又得。你说它真呢，它的本体含有这个杂染的种子。你说它假呢，它是这个现性实性的本体，即是说生妄和合。凡夫呢是依这个杂染妄想的种子呢，就变成众生流转生死。圣人呢是依这个现性实性的本体呢，就证得涅槃。所以这个色音呢是仍旧是有妄想里面，一定要破除了它妄想那部分，采消杂染那部分，然后呢是证得那个真实那部分。现在呢就讲这个行音尽的相，今晚讲到行音尽的相。行音一尽呢，就色音就显现了。阿难，比善男子修三摩地，行音尽者，知世根性，幽清扰动，同焚生机，率然挥裂，沉世刚扭，宝特伽罗，臭叶深密，感应言节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讲行音尽，色音显现的境界。这一种境界呢，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，不同我们凡夫的境界。比善男子呢，就是说依一心心共的共智，修这个首令严大定的善男子，在这个定里面呢，始终不打妄想，不起执着，所以呢是透过行这个色受想行四十重的魔境，然后呢现在进入这个色音的定中修行了。那这个行音尽色音现呢，就是这个说比善男子修三摩地，行音尽者知世根性。这个世根是指什么呢？这个世根就是一切生灭法。而这个世间一切生灭法呢，同时是以这个行音呢为它的性，行音生灭为它的性。行音呢的境界是很幽，即是很幽隐的，不是很明显的，而且是很轻清，不是很粗俗的。行音的体性就是很幽隐很轻清的体，但是行音的性呢，就是扰动，即是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不停的，很微细的生灭是它的动相。这个行音的幽清的体和这个生灭的动相呢，是为世根上一切有情无情共同的生机。这个十二类生呢，十众生有世间上呢，众生分是十二类，大家记得十二类众生吗？记得吗？记得啦，胎卵湿化，记得啦。呢十二类众生呢，就等于乜嘢呢？等于个网，一张网， 或者等于一件衣服。这个杏音呢等于网的光，同埋或者是这个心靓。这件衣服呢揸住个靓呢成件衣服都起了。这个网呢虽然是好多好多网，但提起个光呢成个网都起了。即是说这个生灭的杏音呢是为十二众生的光同埋网。咁而家杏音盡咗咧，咁呢个深沉微细嘅细根性咧，呢、这个动相就破裂啦。哦，破裂咗之后咧，呢、这个同分生机啊，即系话十二类众生以呢个杏音为生机，呢、这个生机破裂咗之后咧，咁呢个沉世功扭宝特伽罗，呢、这个宝特伽罗就系众生。众生的生命即是破了这个超出这个众生座嘛，超出这个众生座之后呢，臭业心物感应现节，那没有了众生呢，这个臭业心物呢就不得跟他交涉了。这个臭业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这个三界有漏的善恶不动种种的业，这些业呢是由这个杏音去作业，引哪个去投胎啊？引这个色音去投胎，所谓去后来先作子翁，就是指这个大白阿赖耶识。因为这个杏音啊，作这个有漏业或者恶业或者不动业，就牵这个色心呢是例这个世根上去投胎，所以叫做囚业。这一种境界呢是很微细的、很幽隐，不是很明显的，那就是叫做心物色音，即是等于我们这个身体、这个身体你看见我们皮肤啦、骨肉啦很显浅，你看得到，但是我们的脉搏你看不看得到啊？看不到，这个就是脉搏，这个色音阿赖耶识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脉搏、也可以说呢，这个色音呢，这个心物呢是众生的生命、众生之所以投胎、出生都是由这个色心去指引，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呢是众生的脉搏。咁而家咧呢一、这个臭业嘅脉搏，即系呢个色音咧，因为杏音作业啊，就由善业或者恶业就牵引呢个色心去投胎。而家杏音已经唔作业啦，咁呢一个臭物嘅呢、这个臭业嘅心物，呢个色音咧已经冇得感应啦。所谓呢个业咧，杏音作业就减呢个果。所以色音呢就接受这个感应去受报。咁呢一个讲到呢度呢，我顺便答个问题啦。就有人问我边个指咗指管因果啊，咁你哋话呢边个指管因果啊？自己。嗱，而家就係呢个指管因果啦。自己作呢个行音作呢个善业或者恶业，就开始呢个色音去受呢个好苦报或者乐报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是没有人指管你的、法呢只是告诉你这种道理，由你自己指宰自己，你喜欢落地狱，即是等于你说你想去坐监，你就去偷东西，去杀人咯、你想做个好人，做个慈善富翁，你就去布施咯，去帮助人咯，是你自己去做，没有人策动你的，没有人指管你驱使你去做的、这个因果就是说由这个杏音自己这个心，心心杏音就是我们的心念嘛，由我们的心念心心念念向善方面发展，我们呢就得到好的结果，如果向坏方面发展呢，就这个色音呢就去受这个苦的果报了、 咁而家呢個行音已經冇作業啊嘛，冇業咧就冇呢個因，冇呢個因自然會感呢個果。咁所以話感應現知啊。寶特迦羅咧係翻譯中國叫做索取趣，即係話不停咁樣去取取乜嘢啊？取捨作業。咁樣咧就菜就喺呢個六菜，六菜即係六道，喺六道裏邊咧係受生死嘅苦果，所以呢個寶特迦羅咧係眾生嘅別名，因為眾生咧所作業啊，所以所菜果呢、這個種子十二類眾生啊，呢個十二類眾生啊，由呢、這個。作業咧而感呢個果，咁所以咧就喺六道輪迴裏邊咯。但係而家咧呢個行音已經唔作業啊，咁個色音就唔會投胎咯，就唔會再受呢個生死嘅苦果。咁呢一個時候啊，係冇業而唔受報啫，唔係話超出生死啦。哦，但係有啲注解咧，好似。靈驗正脈啦，或者係長水呢一個人，同埋開望呢個人，好多人咧寫呢個靈驗經注解咧，就話由呢個時候開始咧，已經填咗墳墊生死嘅果啦，係已經超出呢個生死啦。咁海印老法師咧認為咧係唔啱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既然而家呢個行音盡嘅時候，色音顯現嘅時候，已經超出生死啦，點解下邊色音十境裏邊仲會係墮消現呢個魔咧？係嘛？下邊十色音十境裏邊仲有十種魔哦，連埋呢個定性聲聞同埋現覺都係屬於墮落嘅。既然会应救会堕落生死，当然现在不是说永停生死啦，只是没有业啫。如果再作业呢，应救有生死，除非呢你填了这个色音、啊、破除这个色音、啊、取消这个灭的结，然后呢就可以永停生死啦。这里呢就是讲这个行音尽的境界，跟住咧就讲色音显现嘅境界啦。色音显现就系话：依涅盘天将大明悟啊，而皆后明占故东方已有精色。六根开净无佛次日，内外浸明入无所入，心达十方十二种类受明现有，功由执现，思虑不照。依十方界已获其堂，精色不沉，发现幽闭，此则名为色音虚语。即是说行音尽了之后，色音的境界是这样。涅槃天呢就是指我们众生不生不灭的法性、啊、众生的不生不灭的法性呢就是等于涅槃天、哦是光明的。我们一向的法性呢被五音所盖浮呢，所以就在这个生死长夜里面受种种的苦恼咯。现在行音尽了之后，色音显现呢就等于呢最后的阶梯了、啊、长夜呢、快天光了、啊、即是等于将要天光，但是未天光那阵时咧，东方咧已现出一种白的啊，已露出一种水光哦，咁叫做将响涅槃天将第明悟啊。如果色音尽咧，就等于太阳出升天啦。而家色音未尽，咁就。等于呢是将要天光又未天光这个时候。咁这个时候呢是怎样啊，就已经是得大明悟了。我们破了受音呢 六根就已经开明，破了上阴呢，六根就已经寂静了，现在再破这个行阴，所以六根呢，再破这个行阴呢，六根呢就开静。开静即是说我们六根不会再烹盈于六层的境界，现在我们的境界是不是分分钟都烹盈于这个六层境界呢？是嘛，但是破了行阴的人呢，他已经不烹盈了，停止了烹盈。咁停止烹盈嘅时候，嗱，呢个系尘，我呢个眼系根，眼去睇佢，分别佢好唔好，中唔中意，欢唔欢喜，呢个就系眼色。根烹盈呢层就产生眼色，但而家呢个根已经唔烹盈呢个层啦，佢同我冇关系，根同埋层已经脱节，佢系点样好唔好唔关我事。我亦唔中意为采舍佢，呢个系根尘铁节，所以叫做无佛持请呢个根尘之根啊，无佛持日，即系话六根唔会再去烹现六尘啦。咁所以内嘅六根系不动，外嘅六尘咧又唔会吸引你，叫做内外浸明，入无所入。哦，咁呢一个时候呢，就能够深达十方世界嘅十二类众生所有嘅业因同埋果报，虽然系差别，你所作个业同我所个业唔同，你所受嘅果报同我所受嘅果报唔同，但系你去投胎这个色心和我的色心同不同？同不同？同，所以叫做十二类生的本愿唯一的精色精圆明，即是说大家都有这个业牵引这个大八色去投胎，这个大八色是同的，大八色所受的果报不同，牵引他受胎这个业不同，但这个大白色大家都是同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行音中了之后，这个色再不烹盈于六尘，这个色音呢就不会再被这个行音的业牵去受报，所以叫做观有执现之类不照。看这个最初受生的生命的色音已经不被种种的业力去牵引了，因此呢就在这个十方世界明白了每一个众生的本来的命根是同的。是，即是说十方世界就是依部，十类二类众生是正部，无论是依部也好正部也好，都是为这个色心里面的执染种子所幻现的。众生执着这个幻现的种种的物质呢，就流转生死咯。现在呢已经不执着了，所以呢这个色精能够显现它的妙色，不会再沉没了。所以前面经文说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就是这个寂灭呢就是色音，色音这个境界呢是已经是现前，但是虽然是现前而已，但未破。这个真假，真和假和合，这个东西显现出来了，你看到了，这个东西是很光明的，因为它有一份真一份假嘛，但是呢未破，未破呢我哋众生仲系俾呢一个嘢罩住我哋，叫做色阴驱而。如果呢个色阴都破迷又点啊？咁啊，经文话若依群照，以获同宗，消磨落梦合开成就，见闻通联，芙蓉清净，十方世界及以生心，而废流离。 内外名次名色音像是人质能超越名族。我们的生命是由这个色音去投胎而形成的，如果这个色音都尽破了色音，我们就超越这个名族了。这里呢是预先讲这个色音尽的相。困照是什么呢？即是前面经文所讲之类不照，即是业已经，业因已经破了，已经消灭了，所以再不会牵引这个色音去投胎。那呢就在这个以获同中，即是说已经明白大家十二类众生的生命都是同一个色音，在这个色音同中。那呢在这个色音同中怎么样？就在这个色音里面消磨六门。六门，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六个门。这个眼睛是一个门，耳朵是一个门，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门。我们呢个心呢，色心呢由这个六门呢透出去，去烹饪于这个六层的境界。咁我哋六个梦咧，呢、这个梦唔系嗰个梦，嗰、那个梦唔系嗰个梦，系咪啊？嗱，眼可唔可以听声音啊？冇可能。耳可唔可以睇嘢啊？冇可能。每个梦系唔同嘅，但而家就消灭咗啦，消灭咗模糊之见啊，开合成就。点样讲啊？眼可以去听声音，眼可以去食嘢，鼻可以去看东西，叫做六合成就，见闻通连。见是通于这个闻，闻通于这个见，这个味呢，这个味觉呢通于这个嗅觉，通于这个听觉，听觉通于这个嗅觉，叫做见闻通连。咁在这个六根未服用之前啊，那六根每个有限制，你不能够做我的工作，我不能够做你的工作。现在色音破呢，这个六结尽解了，解了这个几多个结啊？记得吗？动结、静结、根结、过结、空结、灭结，现在都解埋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不但已可以听声，亦可以见色，亦可以食嘢添。其他一根能为之根用，叫做六根附用，叫做附用清净。既然是附用清净呢，十方世界同埋呢个身心，十方世界是依附，同埋我哋嘅身心呢是正部。这个是讲到见闻通连，即是六根附用了。六根附用呢，不但这个六根门户取消，而且十方世界的依部和正部呢都没有隔，都不会分隔，能够呢融合在一起，好似乜嘢呢？好似肺流离一样，内外明彻。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啊？是色音尽的境界。这个人呢就可以超越这个命族了。我们为了这个行音作业，所以牵这个色音去投胎，所以就有这个命。色音是我们的本命命根嚟嘅，而家咧呢、这个行音唔作业啦，唔牵引呢个色音去投胎啦，所以就可以超越呢个命族。咁超越个命族嘅时候咧，就可以一落去望。你话系一呢、这个六根系一又唔系，你话呢个六根系六又唔系。记得吗？前次讲过，你说六根是一，但是眼不能够 听嘢，耳唔能够睇嘢，明明录用系分隔嘅，所以你唔能够话佢一。你如果话六根系六咧，但系眼一睇到嘢，心就知道系乜嘢。哦，咁又附用啊，录用咧系附用，又唔能够讲系六。咁而家色音破咗之后咧，开合成就，开合成就系咩？即系六根嘅作用，大家互相吻合。你可以做佢嘅嘢，佢可以做你嘅嘢，咁叫做开合成就。开就有见闻觉知，合为是一心。所以你讲佢一又唔系，讲佢六又唔系，所以一六嘅名相都冇啦。唔系再冇乜嘢，再冇话由呢个因同埋呢果组织而成呢个众生嘅生命，因此就可以超越搞法界众生嘅命族，不但殄灭呢个梵殿生死，而且超越呢个变异生死。哦，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以梦圆通中所讲法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嘅境界。到呢个时候就成佛啦。哦，咁呢一种啊色音究竟又系乜嘢体质咧？咁观其所有，妄象开悟，颠倒妄想，以为其本。啊，因为这个色音啊，似有非有，叫做妄。你说它没有呢，它又明明白白是色有这个思想，有这个知见在那里。你说它没有是有吗？但你拎不到出来给你看。这个色音你说它有拎不出，这个就是色音，拎不到。你说它没有，它又有它的知觉在那里，所以叫似有非有，叫做妄。你说它没有，又是似无非无，叫做像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是幻妄不增，叫做开悟。以法眼来看这个色音呢，从哪里来的？怎样得到这个色音啊？法话无非是由于我们的众生啊，迷了这个真心，而起这个见凡和相凡，迷了真而追着这个执着这个见相而凡的妄，即是一念不觉，令到这个现性实性同埋依他起性，现性实性是不生灭，依他起性是生灭，即是生灭以不生灭和合成这个色音。哦，这个色音破了之后呢，采消所有生灭就成佛了。哦，那为什么有这个色音呢？那颠倒，颠倒妄想，以为其本。如果众生不颠倒而迷增起妄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个色音。哦，又因为众生一念不觉是妄想，迷增起妄就是颠倒，由于颠倒妄想而有这个色，大白阿赖耶色。因为有这个大白阿赖耶色，似有非有，似无非无，所以就随缘幻生世间一切之法。而家这个色音众呢，就一切虚无，一切虚无呢，身心世界都好似废琉璃一样，清净透彻通达，毫无障碍，这个就是佛的境界。但是当这个色音未破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要继续修这个一心心共的禅定，是进一步去破它呢？是不是？是啦。当我们修这个禅定的时候，又会有十种境界出现。哦，现在就讲到第一种境界了。现在以前那些魔呢，就是由这个妄想的魔啦，或者是天魔啦。啊，记得吗？天魔非精附人，来为他施法。但是现在这个色音里面是什么魔？心魔，自己的心里面作怪，自己分别执着， 成为一个魔啊。